邓小宁。 曾志华得嘅时候，阿煲太都捧到上去啦，算罢啦。佢嗰时以前号称天下第一剑啊嘛，又学过下功夫啊嘛，跟住就通波。 已经系社民联嘅精神领袖嚟噶嘛， 系啊， 精神领袖讲咗嘢不能反对，其实同人民力量不能反对黄一文。 你而家民主党都多鸠鱼噶，你梗系话波先，我而家要硬净啦，我唔食呢餐饭，几多余其实。西环你都入过啦，陈家洛嗰啲你都表现下俾我睇，你唔系废噶系咪先？啊，郭嘉麟嗰啲我都更加不屑讲啦，系咪先？嗰啲真系废到无伦。我哋发现咗嘢，人网啲人真系戆鸠嘅。嗱，依家我喺麦讲，人网你不捻嘢系戆鸠嘅。我想問， 唔係話係我趌佢先啫喎， 嚇！但係跟住佢趌，你話你冇做功課啊嘛，你又趌佢。 大佬佢 做主席冇質素， 冇質素，佢真係冇。 未來嘅路線咧，起碼即係佢做主席呢個任。 哦，我四個祝佢好運， 祝邊個好運？祝民主黨好運定祝興姐好運？ 主黨同埋祝興姐。 清晰啦，你哋又唔插佢， 你我點答你咧？ 你盡量答啦，我都知道你有啲假。 我依家我唔知喎，呢啲內幕嘅嘢你知得多過我啊，係嘛？ 點會啊？ 佢哋出 T 恤喎，笑死我喎！邊個會肯著民建聯件 T 恤出街咧？ 即係喺社民分裂當中擔任咗個好重要的， 都可能有個大嚿撚喺度推啦嚇、啊！我而家公開講嘢，大嚿 推啊， 幾戇鳩佢，我想屌公民， 封翻住個啰柚先。政治人咧就唔應該成日出律師信告人嘅。 逢星期三晚十點半，桂思傑《政治有新人》。 Hello， 你而家听紧系 www.wackersin.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我系夏萨德。 漫天风雨，不起云涌，黑鬼德，色母尊，万不惊心。 好，嚟到第二節嘅漫不经心，依旧有我色母尊啊， 依旧有我瞓醒嘅黑鬼德。 今日呢依旧有好多唔同嘅嘉宾，包括特别嘉宾先啦。 唔係啦，咁你介绍晒啦，好唔好、 啊、？OK， 有马永成先生， 系 黄兴珠，兴珠啊， Hello. 何志文 ，Hello， 刘云 ，Hello， 刘云杰，李健良先生 ，Hello， 黄水斌 ，Hello， 同埋叶明发先生 ，Hello， 仲有我哋靓仔非常嘅温少麟先生 ，Alan， 多谢。 嗱，呢一节我哋咧就系咧呢个研讨会， 系研讨之前饮杯先，饮杯先，多谢大家，今日嘥时间嚟我嘅， 系，多谢， 点会嘥时间？我哋咧就会咧延续翻咧，我哋上一节讲紧咧关于呢个打击点讲啊，盗版又好，即系啲唔合法又抢咗我哋啲利润嘅人士，我哋点样去 堵截佢啦？而家整个社会个媒体又改变紧、 啊， 我哋咧作为漫画人都受到呢方面嘅好大嘅冲击。上半部就系我哋嘅一个。我想是吐苦水啦，建设啲。今日我哋集思广益，到底我啊真系未必识上咁多网啦，吓亦都唔系成日上网嘅人吓。但系咁，一个咁唔上网嘅人，最近揸住部电话都可以睇到咁多嘢。我发觉呢样嘢真系改变紧啦，吓连我呢咁嘅人都会咁样改变咧。咁反而想问下大家吓，我谂每个人都好关心自己嘅行业。亦都我諗見識比我多好多。咁其實有咩方法？係咪真係好似劉雲頭先所講，我哋每人草草地畫啲嘢上去，望人哋睇中嚇、可以再做漫畫咧嚇？係咪其中方法之一咧？嗱，天馬行空，樣樣大家都得，只要又係有建設性。梁哥講先。 意見嗱，即係咁，我就覺得又係去翻啲時事嗰度啦。咁我覺得而家日本人都話俾南韓文化侵略到，要諗下點樣喺呢個輸出國內文化呢方面做反擊。咁我覺得，喂，好似輸出自己國家文化，而好似淨係南韓同埋日本。咁我又唔覺得中國13億人口有啲乜嘢文化輸出去打呢兩個國家。但呢兩個國家加埋其實都唔夠2億人，但我哋細細地一個香港，呢、這個獨有香港漫畫文化，我覺得而家國內13億人係未做到嘅。我嘅視線覺得呢一嚿嘢係一個寶藏。 嗯， 雖然銷路係爭咗啲，但我覺得 這個寶藏要由零開始建立到今日，其實用了40年。我敢誇好啲啦，我一個香港小市民，我覺得國內嚟緊呢10年係做唔到。佢可以揾好多明星拍好多電影，做到有幾億票房或者10多億票房，但係要輸出國內文化，我覺得佢唔容易。我覺得我哋應該保留呢樣嘢，係會辛苦啲，甚至乎係要未必有錢翻到嚟住，我哋揞住先，我哋做住先。嗱，我而家做緊呢樣嘢，未必有一個話好大嘅回報，但我覺得如果有能力嘅人可以出錢，當然可以游說一下政府。如果佢俾到少少錢我哋，真係唔好睇小香港呢個地方，真係國內咁多省市係未必做到我哋做到嘅嘢。咁呢個就係話對香港政府嘅游說啦。我哋自己嚟講，我覺得漫畫人真係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咁當然係需要錢嘅。咁但係邊一個能夠有財富可以嘅話咧，就叫做放一啲錢出嚟去支持投資。譬如我琴日食飯，咁我都同我老婆講，電影我未必好中意睇劉德華，但我覺得劉德華做對咗三件事：香港製造掉60萬俾陳果拍，土姐攞咗好多獎，打擂台叫林家棟落去睇下場啫嘛，佢自己唔去。但係劉德華電影我未必真係好中意，但起碼佢揾到錢掉少少錢出嚟，encourage 到創作，咁我覺得呢個係好重要。咁我覺得始終我哋係有呢個基石喺度，我哋而家可能被大家視為未必揾到話以前咁光輝個錢，但我覺得留得青山在，就哪怕冇柴燒，我係咁睇咯呢件事。 我覺得即係，唔係答唔大喎。我首先即係好認同你頭先所講啦，即係話你亦都好大膽啦，夠膽講呢個中國文化唔能夠輸出 文化。我唔驚我個小人物佢嚟 懟我啦。我唔敢講，其實我哋想係香港嘅文化能夠可以入到呢個內地，其實係我哋要睇嘅嘢嚟嘅。咁當然啦，我認知有限啦，呢方面呢 Alan 可能經驗會多少少。其實我哋點解香港漫畫喺大家一河之隔，唔能夠喺裡面有立足之地呢？可唔可以俾大家意見？ 這個問題都好複雜，因為我覺得仍然都係講緊日式嗰種文化咧，佢已經係好滲透喺電視同埋喺其實香港嘅漫畫喺我諗阿馬上都記得90年代頭嘅時候咧，其實個影響力都好大。咁當時其實大家都係追香港嘅嘢。咁直至到電視台將嗰個所謂嘅亂播日本動畫，因為嗰陣時因為電視台冇一個規則喺度嚟，咁呢電視台係咁播日本動畫咧，其實變相咧就係宣傳咗日本嘅漫畫動畫。咁嗰班後生仔就開始睇日漫啦，咁就開始發覺港漫好沉啊，因為我哋係字多，我哋係即係小朋友睇漫畫，其實最緊要就係話圖像啊嘛。咁港漫嘅弱點就係字多。咁所以我哋呢個模式呢亦都係當日香港呢一個薄裝嘅漫畫形成咗嘅。咁呢個所謂都係一個雞同雞蛋嘅問題啦，即係話我哋因為要就住香港嘅市場係咁嘅模式，所以亦都影響咗我哋所謂入大陸比較起嚟呢，我哋屬於一種比較所謂難消化啲嘅一種漫畫，同埋我哋嘅構圖嗰樣嘢呢係唔同日式嘅漫畫。咁呢個係我所知道呢，嗰啲年青人慢慢咧就轉移睇咗日式嘅漫畫為主啦，而佢哋而家咧其實亦都係好似重複翻台灣嘅一啲模式，就係話佢哋因為睇日本漫畫多咗咧，佢哋就模仿日本漫畫，咁佢哋畫出嚟嘅嘢咧就近咗日式嘅風格。咁但係我自己睇咧，中國大陸其實有好多人才，真係好多人才，我唔太擔心即係話佢哋將來唔會跳翻一啲人出嚟，這個我都係一定會有嘅。咁但係調翻轉，我又唔擔心香港，即係話香港咧，我自己而家都好同一班叫做新嘅漫畫人有接觸啦，同了解佢哋啦。佢嘅生活過得好辛苦。正如頭先阿馬 Sir 講嘅，即係話喂，其實佢哋真係可能連稿費都咩喎？但係因為佢同我哋唔同嘅地方，在於就話佢從來冇享受嗰個所謂一個月揾幾萬人、十幾萬嘅日子，所以佢嚟計覺得有得畫已經好開心。 係。 有個地盤仔每日可以畫幾格嘢出嚟，佢哋已經好開心。 佢會自己去教畫，去上堂，去做其他嘅嘢，去養住自己條命，跟住佢畫漫畫咧，就真係佢嘅興趣。我覺得呢樣嘢咧，其實一定係一個好重要嘅源頭嚟。咁我而家見到，譬如阿盧志剛又係咁樣捱下捱，捱咗出嚟啦。阿 Stella So 啦，包括咗阿大黎啦，頭先講嘅江康全啦，我知道佢哋嘅生活過得好吃力嘅，其實係好吃力嘅。咁但係我覺得佢哋畫漫畫嗰種熱誠咧，其實好強。嗰度火係好強，咁所以我自己就唔太擔心。不過就係話咧，我哋作為叫過來人咧，如果能夠俾到多啲平台、多啲經驗、多啲機會，再加埋香港政府都肯做一啲嘢咧，我相信其實我哋嚟緊會有一個有新一輪嗰個勢喺度嚟。我自己都係比較樂觀。 又要答翻阿梁哥啦，咁啊，梁哥头先话我觉得咧，头先有两难嘅。我哋香港漫画咧，第一，其实我哋咧系本土有市场嘅，所以我哋好难咧改变我哋嘅画风去行入内地里面吓。咁但系如果你入得去咧，你差唔多又要就佢嘅画风，就佢嘅疏密。咁如果咁樣嘅話咧，香港讀者又唔會buy你嚇。咁喺兩難之中咧，咁好多時我哋做出版嘅就，咦我哋仲有冇理由就近嘅本土市場放棄而走入裡面嘅嚇？咁所以咧，香港漫畫公司好少咧為裡面而去投資漫畫，頂多係再我哋啲循環再用，即係喺呢邊出過嘅書。賣俾裡面，如果有人有興趣，我覺得呢個係未必係正確嘅一個方向，即係你唔係為嗰個市場而去做嘢。 我想更正翻，我正話講嘅大陸市場咧，其實唔係話我哋啲書銷入去裏邊咯，我反而由頭到尾都話我哋做翻自己嘢。我嘅意思係話，我哋先至有能力有呢個活力去做一啲嘢出嚟，作為一個文化同人哋第啲國家去戰鬥。我的意思是说，其实中国13亿人口这个国家是需要我们这一个宝藏。 我认同你的，我认同你的。 是啊，我反而不是 说。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么久，我们未试过说去将我们的东西，我画 Q 版啲啊，简单啲线条啊，行入去啊。我访问了这么多年就告诉你，为什么日本漫画進佔我哋香港漫畫市場嘅時候，龍珠200,000嚇，其他珠100,000+，每個銷售額幾咁巨大啊！但係我哋香港漫畫當其時仲係屹立不到嘅， 係， 因為我哋唔係同人一模一樣。 係，我 係呢個係我哋嘅重點嚟嘅，我哋係揾到我哋嘅文化。 因為如果我哋要迎合內地文化，其實內地本身都已經做緊好多迎合翻佢哋國情嘅文化啦嘛。我哋做當然係冇意思。 等於好似有好多台灣漫畫家，其實佢好接近呢個本身日本嘅漫畫嘅，咁變成佢哋會面目模糊。 係㗎，係㗎，我都覺得。 我哋香港漫畫就係要有翻我哋呢一套，只不過我哋喺度希望喺我哋嗰一套之中，我哋千祈。唔係話嗱，如果你真係好想變嘅，我覺得係可以嘅。亦都有一啲香港漫畫家曾經將自己嘅筆風改咗喺內地裏面去做。我哋喺《漫不經心》裏面都訪問過啊。事實上，佢哋亦都揾到一片天。但如果你勉強自己去做呢樣嘢嘅話咧，我覺得就唔係好好。每個漫畫家有自己取捨，而我就希望。做翻我嘅嘢，咁樣先至係我存在。我相信你都，我好明白你，你嘅諗法就係我哋要做翻我哋本土嘅漫畫。 一定係，因為我哋仲拍緊抗日劇，大佬唔好玩啦，係咪先？咁點 sell 啫？我哋一定做我哋自己嘅嘢啦。我哋就係因為我哋有一啲佢哋冇嘅嘢。其實嗱，又係啦，我講唔驚啦，我真係睇死佢哋，因為喺國情底下，佢哋太多掣肘啦，佢哋永遠係做唔到我哋嘢。我哋係冇被掣肘幾十年。所以我哋係一隻變形蟲嚟嘅，佢哋咧個模式係永遠都一樣，暫時嚟講。咁所以我哋有住好多特質，我一路都講呢個係寶藏嚟嘅。我哋香港彈丸之地呢一個香港漫畫文化係一個寶藏，所以我覺得縱使辛苦少少，其實再堅持一下，其實我又大膽啲講咧。國家根本需要我哋，冇存。Sorry， 我又俾人打。 唔係，我阿蕭傑成日都有講一句，我同佢傾偈，佢就會話咧，我話大家難做咯，唔緊要啊。當太多電腦嘅時候，自己會更加重要。 因為手畫嘅嘢已經係越嚟越少啦。咁我哋抱住咁樣咁樂觀嘅態度咧，手畫其實好重要嘅。不過我又想講一樣嘢，頭先回答翻你嗰個問題。你話香港人如果有心有力嘅人去支持本土漫畫，即係投資者啦，咁我其實都係一個投資者之一，我都係呢個角色，除咗係寫漫畫以外，不過我投資自己偏多， 都係我視線範圍嘅投資者。 但係我覺得我哋真係歸根結底，我哋漫畫圈亦都有啲問題，即係話大家冇係好熱誠咁去做自己漫畫。即係熱誠嘅意思，你一定要面對市場，同投資者一起去面對市場，做好嘅漫畫。我覺得可能我即係我要求高啦嚇，所以咧就會有呢個方向。而都可能有時有啲投資者出現嘅時候，大家可能殺雞取卵咁樣嚇，賺稿費嚇，亦都可能會有嚇。咁我諗亦都係我哋嗰、那個，我諗我哋嗰個製作咧。我哋咁而家係流水作業，流水作業咧，我都試過做呢啲咁嘅出版。其實我作為老闆之一，我都覺得無能為力。當流水作業咧經過好多人嘅時候咧，每個人都放下兩筆嘅話咧，事情已經冇辦法可以做得到。其實我哋首先要歸根結底，我哋港產漫畫要先喺個製作模式度做，即係阿志文兄佢哋到最後係好簡單兩個人做。當然是很吃力，但我不否定這種製作模式，或者是再多些人去幫他。如果當一個公仔畫到成五六個 party 去完成他的話，每個 party 都希望他的頭寫好一點，他的身好一點，我畫這麼漂亮做什麼，保線保好一點就行，大家都將個責任下放給下一個。這個模式其實就會影響了大家做一個，因為不是我的，是劉雲還是阿梁哥的，那大家不吃咯，不喜歡做這件事，他作為工作咯。這樣的話，我作為投資者，我蝕錢都不想投資。 都明白的這件 事。即是對的。馬 Sir 講咗一個，我覺得即係非常之係代表咗香港漫畫嘅即係特性啊！即係所謂頭先講文化，我覺得其實最做我哋最傳承嘅時候咧，其實都係可能頭先馬 Sir 講嘅香港有種用一種好似游水作業模式去變到個市場擴到好大，但係佢嘅致命傷亦都喺依度。而馬 Sir 佢可能真係用咗呢種模式，又要適應個市場，因為大家都用咗呢種模式啊，即係流水作業睇開咁密咁快，大家好急嘅社會節奏，所以佢係辛苦咗咁多年啦。其實係即係而家呢行裏面，真係如果話全部一度要處理咁多項目嘅一個主筆主編嚟講，我係而家坐喺度嘅，即係其實阿志文兄啦、馬 Sir 啦，譬如我自己啦，即係我係另一種模式啦，而喺獲咗模式裏面要做到周行出嚟。我諗係極度痛苦嘅事，即係用燃燒自己嘅生命啊！可以話，大家全部出五六八、五六七傷啊，依家喺度。所以我覺得亦都係點解係創作疲勞，因為周行形式，你點樣有天分，點樣有創意？當你喺幾日裏面做咗成個製作出嚟嘅時候，幾日裏面諗一個好切合嘅故事，其實係就要咁耐喎，咁長時間喎，仲要保持一個項目一路持續落去咧。其實呢個係致命傷嚟嘅。頭先啊，譬如 Alan 兄講嘅。成功嘅例子嘅動畫啊，諸如此類。其實我哋發覺佢哋嘅漫畫，就算《進擊的巨人》啦，或者我之前講嗰啲咩一擊超人啦，全部或者《浪客行》啊啲，全部係超好，係好高好高質素。就算你話《進擊的巨人》，你話哇，畫得好醜樣啊，但係佢嘅故事個創意啊，佢出嚟講震撼嗰種震攝力啊，即係你係一般我哋而家其他漫畫家或者我哋本土漫畫家咧，未必有咁嘅魄力，或者咩有咁嘅創意去夠膽諗出嚟。咁亦都係好高質素，雖然佢喺製作上面唔高質素，但係喺創意上面其實係好高高質素，甚至係世界質素。所以頭先阿馬 Sir 講，無論做 figure 好啦，製作好，大家本行裏邊有冇做好嗰、那個 keep 住個質素個質量去到世界級？如果我成日講，而家係要 AA grade，A grade 都唔得，因為而家我哋同個 全世界 鬥，係同全世界鬥，一出嚟同海外鬥、日本鬥，甚至話你話本土文化、國內嘅文化，我哋其實當然係有啦，但係我哋係失落咗一段時間，因為我哋冇好掌握去執捉住嗰啲我哋中國文化、我哋本土文化，譬如話我哋儒釋道啊、我哋嘅義氣啊、我哋嗰種我哋自己本身有嗰種嘅文化特色，可能形式上文化特色，我哋保持咗好耐，因為急速嘅節奏啊、周刊形式啊。 用咗呢個方式一路衍生落去。但真係我自己嘅本土文化就係冇時間幫你吸收。一定有，譬如國內而家有個好嘅契機，就係佢已經開始放一啲儒釋道嗰啲哲學性啊，或者喺啲宗教性嘅思想，開始慢慢有啲書，喺啲書城睇你就知道啦。咁我哋佢其實慢慢，我哋而家有危機，其實咧，雖然你話佢十年未追到，但係佢必將會追到，而個一定會放寬嘅。我覺得依樣嘢，佢慢慢會放出嚟嘅文化上面嘅嘢，因為經濟遞增，文化一定要遞增，唔係經濟同文化係並行不悖嘅。 但我只怕佢係放寬出嚟，唔放寬入去喎。 係啊，呢樣係一個好， 呢個係一個困局喺呢度。 困局喺度，係 咪先？係。我哋香港漫畫家難喺邊度咧？我哋係全世界戰鬥嘅，任何好嘅漫畫都可以喺呢度買到、睇得到，嚇內地未必係。佢哋仲有一個保護嘅屏障喺度。 你日本都 係，日本我哋都去唔到嘅， 日本都係保護 嘅。實香港實在冇保護呢種文化咧，可以哇以一人之力面對世界咁多嘅高手嚇。其實呢一個都係我哋好難去撐嘅。但事實上好彩，我哋香港漫畫嘅一群喺八十年代好有創意，能夠揾到我哋嘅出路。 嗯， 但係畢竟都學你話齋。創作疲勞， 疲勞係， 係咪先？係。咁呢一種咁嘅疲勞咧，會影響咗佢嘅戰鬥力。係。咁市場嘅變化亦都影響咗啦。係。所以我覺得我哋即係應該係，其實等我成日講啊，政府，我好唔想講呢句話嘅，成日都要叫政府支持，好似自己好冇用咁樣。但係事實上，如果你冇保衞呢個媒體嘅話咧，咁啊冇辦法㗎，梁哥你單獨同呢個所有世界上嘅插畫家比拼啦，嚇！我諗呢個係我哋嘅難度咯。 嗯，所以我覺得譬如話一啲好前輩嘅漫畫家已經係出色成功咗嗰啲咧，可能將佢再精品化，即係將少量啲，即係冇咁大量啦。即係將佢做到精美化，有少少文化或者藝術味，將啲紙質或者 design 做得靚啲質素，即係希望喺個 market 裏面都可以一路成為一個。 我最後十二期咧，我嘅漫畫咧，我將會做月刊，我喺度講，我亦都係咧將佢精裝化。 系 我你唔买一件事，但我希望系靓啲。 系 希望你买咗唔好15蚊卷喺 收藏性质 屁股嗰度，即系希望你能够收藏。吓，我谂呢啲 轻松啲。 哦 ，OK。咁我谂都系罔顾市场啦。希望系追求一啲自己紧想。我谂朝住你呢个方向试下做下。如果我都谂埋嘅话，大家好难做。 非常期待，所以都会系啊。因为精美始终系有一个佢哋一班忠实嘅 收藏， 系有收藏。 即系等佢知道我哋系一笔一画咁样，大家好辛苦咁画出嚟噶嘛，唔好咁容易就掉咗佢啊。我希望大家有呢种感觉啦。好啊，除咗梁哥以外。志文兄啊，嚇有冇新意見？ 我 黑鬼講先， 我冇啦， 我知你冇噶啦，咁多講句啊。 祝我好運啊！ 咦，我以為你話你東山再起嘅。 頭先嗰句係輕鬆下嘅啫，大家冇變化喺心裏邊。 水斌啊，水斌成日面對呢個網絡，你又點樣睇啊？年青一代， 其實我覺得啦。網絡都有幫助嘅，其實對我哋漫畫嗰、那個推廣嘅，因為我其實係我出咗兩本畫集啦，曾經，咁其實我係由網上畫嘢開始先嘅，即係我識咗另一班讀者嘅讀者群嘅可以， 係， 咁然後我先引申到我會2009年出嗰本畫集， 係， 其實我係喺 Yahoo 嗰陣時開 blog 寫嘢，先會認識到嗰班原來除咗漫畫圈嘅嗰班讀者之外，仲有網上嗰班，就算 cousin。嗰陣時我都係嗰陣時認識佢嘅，因為佢都係我同佢係寫 blog 嗰陣時交流到嘅。咁然後就延伸到原來嗰、那個都係、 這個、先進啲啦，呢、這個先進啲啦，係 我 比我哋先進 代啲。 跟住，但係我始終都係漫畫家啊嘛，即係港產漫畫嗰方面。咁我都睇到佢由嗰陣時佢未紅嘅，阿 Cousin 嗰陣時 係， 但係我哋好欣賞，我好欣賞佢哋佢好得意嘅，佢用電腦畫嘢啦。咁佢嗰陣時會有曬過程咁樣俾你哋睇嘅，咁我哋咪吸引到好多新嘅人去，原來電腦繪圖、電腦嘅畫嘅步驟係咁樣嘅，咁同埋可以發問問題啦，咁佢係會答你啦，其實係啊，嗰陣時係一個好好嘅交流平台嚟，咁延伸到而家咁佢而家好成功啦，當然即係好多人認識到佢啦，咁都有幾個㗎。 其實嗰陣時已經有幾個嗰啲博友係咁寫，而家都有佢哋嘅平台嘅，例如佢哋會做啲繪本啊，即係新啲，即係同我哋港漫唔同咯，會做多啲好多喺書屋見到嘅，好多都畫緊繪本。 不過我又想講一個真實比較殘酷嘅現實咧，佢係因為咁樣而出咗名，但係未必係一個稿費相當之高嘅，呢個係一個殘忍少少嘅事實嚟嘅。即係我覺得而家唔係話發表有障礙，而係銷售有問題啊！咁樣我哋點樣去喺銷售有？ 對於你嗰啲畫集嗰個幫助係咪好大咧？那個銷量？ 推廣我，OK 嘅，OK 嘅，係啊，係啊，係啊，有人知咯。 即係譬如你今次咁樣， 今次我其實同阿馬 Sir 嗰個方向，我都同佢傾過呢樣嘢，包裝。即係而家我哋咁，我哋咁辛苦畫咗啲嘢，咁我可唔可以做得精美啲啊？例如，即係我今次我做嘅畫集咧，務求向呢個方向，即 係個鎖匙窿。 係啦，即係我試下包裝啊，即係嗰啲花啲心機落去咯，即係 我包裝係尊重自己作品嘅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嘢， 因為我係覺得咁樣會有翻個價。 但係真實一句話，我講係水兵都係能夠收支平衡，佢今次白所做嘅嘢全部白費嘅，只能夠買賺到嘅嗰個包裝費， 包裝費 嚇稿費完全係冇嘅。上次我亦都問過嘉嘉。佢都係冇稿費嘅，咁即係大家係義工身份嚟嘅啫喎。 咁你但係你唔就而家要試呢樣嘢咯，因為冇辦法嘅。 我知啊，如果做義工，我覺得我哋唔使探討啦。 咁唔係啊，咁你唔試就唔知自己。 你覺得係有幫助啊嘛？即係個網絡。 有幫助，係有幫助。 咁點樣可以再將呢個威力進 做好啲咧？我哋可唔可以？ 其實我哋 喺唔出書跟住走去， 可以做好啲嘅方法啊嘛。 做好啲，其實唔係，其實我成日都覺得係漫畫係頭先你話流水作業嗰樣嘢嘛。其實根本而家可能是反璞歸真嘅，我覺得而家就去翻嚟真係要個人化，你每個人有個人嘅風格，唔可以即係佢哋會睇得出嘅。佢哋賣你本書，唔想個個都係 一模一樣。認同嘅嚇，即係黑鬼畫嘅漫畫，我哋一睇就睇得出。 因為九十年唔係即係八九十年代係你分得出係邊個畫嘅。但係去到去到2000年嗰陣時咧， 全一模一樣， 即係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咁而家我覺得差唔多係反駁。 我覺得唔係嘅，即係不過喺一個好鼎盛嘅時候咧，你可能會大家面目模糊啲，譬如在座咁多位啊。黑鬼當然是啦，咁 志文嗱， 志文同馬榮成嘅作品，或者劉雲同我嘅作品， 咪分到咯， 睇到嘅嚇，呢啲係就係個人性係分到嘅嚇。 咁但係就係亦都有分唔到噶嘛。 係，史上上就係有一啲分唔到嘅。 佢頭先係話我哋嗰個年代係 分到嘅， 話我哋 喺你哋個年代。 佢話後來嗰啲分唔到。 哦，咁我認同啦。唔好意思，唔好意思， 因為我係真係由八十年代睇開噶嘛。係。我發覺真係2000年之後，真係好多好大嘅變化。 咁年青一代，我哋點樣去打破呢個困局 咧？其實我哋其實好要同你哋傾下，就係其實好多人都唔識我哋嘅，原來喺網上面。 我發覺一個好 會㗎，因為 即係好大嘅問題，即係譬如話而家好多所謂嘅網絡作家或者而家新一代嘅漫畫家，佢有個生存空間啦，當然。但好多自己係 part time 嘅漫畫家。嗱，我相信啊，如果佢係 part time 畫，我哋在座個全部係專業嘅全職投入嘅廿四線畫家嚟㗎嘛，係嘛？係。咁我覺得佢係 part time 漫畫家，做唔做到咁專業，去到世界級 AA grade， 而真去到個世界市場啊！即係而家係嗰個世界人個注目，先至成為一個即係可以令到佢生存嘅行業嘅專業啊！呢個係一個好大問題。譬如話，我哋嘅另類漫畫家，可能係好，譬如頭先你講幾位，係淨係香港人先睇得明或者 係啦， 或者佢真係去到藝術嘅領域嘅藝術家，你藝術領域你知係一個好小撮嘅，使用制度上世界性都係另類啲嘅地區性啲嘅，佢可能即係生存到係 OK 嘅。但係啲唔可能成為主流，爭取到我頭先講嘅成個行業嘅新法， 揾唔到食。 係啦，你摸一套功夫熊貓出嚟嚇，你摸一套可能會打出世界性嘅一種令到掃出上去街通嘅一個作品嚟嘅，哇！津津樂道。 係 呢樣先係我哋最面對最大嘅問題。新嘅馬家一定係要有個即係呢種咁嘅馬家係不停顯曬啱嘅。但係有冇一種另外平台？頭先我哋頭先講嘅就係一個完全非專業嘅馬家喺一個平台，譬如頭先我講嘅一的超人啊呢個例子，佢就可以。變成一個世界的市場，或者去個日本的市場先啦，或者去到香港的市場，或者亞洲區的市場，咁就可以衍生到成為一種行業專業啦。雖然佢係一個好唔專業畫嘢，但係佢個創作好專業。咁你係咪要探討一個形式？點解嗰種形式發表 可以得 OK 咧，但係我用我譬如香港而家形式得唔得咧？譬如你哋繪本嗰種啊，譬如話我哋而家薄裝嗰種，可唔可以咁樣掟上去一邊新嘅漫畫家，新嘅一啲業餘嘅漫畫家，可以個 noise 去到哇點擊率去到咁高啊，過百萬啊，過千萬上嘅時候，一喺國內嗰啲平台，咁一定出版社揾佢出版嘅，因為一定賣嘅。咁有冇呢啲咁嘅形式渠道？係咪我哋要揾翻一啲？可以有種形式嘅多啲類嘅漫畫家，新進漫畫家都係嗱，而家靠自己照盈虧咁話，即係話完全 believe 唔到，或者只業餘式就不再討論範圍啦，係嘛？即係自己中意就得啦，係嘛？即係藝術家。 唔係，我而家已經聽你咁講，我已經預期到㗎啦。我覺得已經係睇得到咧，未來香港啦，我自己講翻香港先啦。一定係走兩條路線，一個就係藝術同埋一個所謂欣賞性嘅包裝性嘅，咁嗰個路線，我相信在座呢度係偏多啲嘅，偏多少少呢類型嘅，咁嗰個層面就係好藝術感重嘅。另外一樣嘢咧，就似翻頭先水斌講嗰種網絡嘅一種模式。係以創意係一個舞台式，即係話佢哋可能係借助網絡。借助一啲所謂而家嘅媒體咧，嚟去其實係演示一種所謂嘅創意嘅啫。咁佢哋其實將來會變咗，其實小黑係一個最典型嘅例子啦。即係小黑其實係一個多媒體創作人，佢只不過借漫畫嚟去起個名，俾人知道佢嘅創意，佢嘅所謂嘅能力喺邊度嚟。咁而家其實就係話係走緊咁嘅兩條線啊！我預期睇得到係呢種模式。咁但係並不表示話冇得做喎，我認為都係有得做喎，只不過就話大家要識得企喺邊個位嚟去發揮啫喎。嗱，李自清係一個好典型嘅例子，佢其實喺幾年前我同佢傾偈咧，佢好迷茫，佢唔知道個漫畫應該點樣走落去。佢自己覺得漫畫佢不嬲係靠日本嗰條線，但日本都後嚟慢慢縮啦。咁佢自己好迷茫，佢唔知道應該點走落去。但係因為佢中意畫畫，佢自己。其實佢係一個真係唔係交稿，佢都不停喺度畫緊畫嘅人嚟嘅。因為我成日都上去個公司咧，佢成日都有大卷畫、大卷畫攞出嚟俾我睇嘅。咁我覺得佢係因為咁樣咧，佢自然走咗去嗰個所謂藝術感嗰度嚟。咁而家其實佢已經唔靠漫畫，係反而個收入比以前畫漫畫更好啲。我相信係啊，即係憑我嘅推測嚇。 賣咗閉環。 唔係，我就真係九牛一毛嚟嘅啫。佢而家個價已經係好唔錯嘅。咁我自己。睇就反而我觉得咧，只要自己揾啱条路，咪落去。我成日觉得讲就话，喂，唔该你咪落去啦，你唔好净喺度嗨呀嗨下啦，你一定要咪落去，咪落去一定得。 系发仔啊，发表下意见啦、啊、吓、啊，你有咩睇法对港产漫画？冇咩意见？ 唔系，其实我讲翻系冇错 ，Alan 咧讲紧嗰样嘢系讲咗两条路，第一条路就系、是。的確，我哋可以免費咁網上或者無償咁樣去嘗試去創作，呢個係必然會走嘅一段路，好多人都走緊。甚至呢個無償咧，包括埋報紙上高嘅稿費，其實都好低，佢哋純粹一個地盤咁去做緊一啲嘢。咁另外一個走勢，的確就係將我哋嘅連環畫轉為呢個藝術領域。咁但係其實，但係呢個係一就係、是、兩邊走緊。我哋本來係走緊中間㗎嘛，咁我自己睇中間呢條路點樣又話可以改善得好啲咧？其實有個好關鍵嘅問題，其實佢阿劉雲都經常同我提討論呢個問題啫。其實我哋冇路嘅，我哋香港漫畫，我哋冇錯，我哋手上嗰個技術咧，堪稱全世界最勁，但係我哋實際上有幾多個漫畫家係自己諗自己度？自己去畫，知道自己做緊咩，係得幾個嘅啫嚇。咁、啊、我最近反而呢兩年見到嘅就係好多都停咗落嚟嘅咧。其實佢哋要依賴呢個編劇。咁但係我哋編劇嘅人才偏偏咧喺香港就係、是、少，而來來去都係嗰幾個。而家已經形成咗嗰幾個，咁又會出現咗阿馬生講嘅問題，因為嗰幾個人不斷咁喺度運作咗好多年嘅時候。咁佢哋結果佢哋唔會有新啲嘅 idea、新嘅故事出咗嚟。我意思話，我覺得將來香港要真正面對嘅問題就係揾呢個路。咁你唔明白我講咩？ 哦，我明白， 好簡單啫。 我以為你話揾路添，原來揾個路。路啊！我諗啊，我哋咧呢行咧有好多人咧係好中意畫畫，好中意畫畫同好中意諗畫啲咩嘢咧係兩回事嚇。咁亦都係因為以前嗰個機制出嚟咧， 老闆說你不用想，我信個編劇，咁編劇寫乜你就要跟住要畫，好跟住培訓咗好多咧，唔去用腦，只係跟編劇出嚟嗰張紙就開始畫啦嚇。但係長遠計就係少咗呢樣嘢，佢跟啫嘛，佢唔係畫自己嘅嘢，佢只係一個技師同做一個動畫。你想我畫呢個公仔，我就畫呢個啦，畫嗰、那個。咁佢唔係想畫自己嘅嘢，咁但係當長遠計，佢成長咗過嚟。佢如果再去好年紀大嘅時候先開腦咧，我諗係幾困難嚇、啊。我哋好就我哋好細個，我哋就自己創作自己畫啊，所以先有呢、這個。所以往後咧係培訓一個係自己去諗。所以而家我有時我都話喂呢啲係畫埋啦，唔好又唞身又剩啦，最好你參與埋編劇啦。你一定知整件事。我水兵我都成日都講俾佢聽啊。喂，你都唔知道你畫緊乜？你都唔知嗰個人個表情係啲咩？我成日好強調，希望佢係睇咗嗰本書。如果你改編小説，你睇咗小説先畫嘢。如果唔係咧，你根本就唔知道自己為乜而畫嘢。嚇、啊，呢、這個係一個我哋可悲嘅地方咯。只係一個技師，而唔係想去做一個有靈魂嘅畫咯。嚇、啊，我諗喺望外。 所以我嘅意思就話、是，其實我哋如果你話係冇錯，我哋要做最高品質嘅嘢，呢個係事實嚟嘅。咁然後我哋唯一而家我哋要補充嘅就係腦袋。咁、啊、就譬如好似我自己，我因為我都會諗自己將來會點樣，我到底係走去做啲無常嘅發表啊，抑或我轉做去藝術嘅領域，其實兩邊我都可以去嘅。咁但係我有一個最近我嘅想法就係、是，我發覺不如我用腦啦，因為我覺得譬如Facebook 上咗好多 Facebook fan， 基本上我覺得我自己嘅經驗比佢哋豐富啲。 嗯。 如果有一日，即係我想做去推動香港漫畫咧，我覺得佢最現成嘅就係我自己，我竟然發現，咁咧就我可能會將來用結果，我可能會畫多一兩個故仔之後咧，我就唔再畫啦，我就純粹出方向出故事，咁因為呢、這個我諗會對香港，咁然後就再訓練一啲其他嘅人出嚟，咁我諗會對香港係。可能對現成嘅漫畫家有啲幫助，咁、係最現成嘅幫助。 係啊，所以我而家成日咧，即係鼓勵啲即係喺啲 top 或者啲學生嗰啲，我叫佢唔係淨係畫嘢㗎，我叫佢睇書或者作文啊，叫做文章啊。因為我話咧，而家即係現存嘅，而家我哋即係嗰幾個即係出咗嚟嘅漫畫家叫做，我話基本上個個咧唔係淨係畫畫，嗰、那個細個一定作文咧，個個超高分嘅。 我例外，我例外。 即系通常都系佢会有即系作文嗰个能力啊，即系中意作文嘅，就唔好净系眯埋系即系喺制作嘅话，净系画画嗰方面咯，同埋自己写下文字嘅，即系咧即系作下文啊，写日记啊，就算你系一啲art diary 咧，即系自己用公仔画日记都好，即系多啲呢种形式咧，先有一个创意嘅刺激啊。 嗯、 即係好多行家咧，譬如話，發仔嚟嘅，好耐以前我一路都同嗰陣時真係一路叫佢甚至乎嗰陣時阿宋浩金融嘅小時乜嘅，咁一路鼓勵緊大家去睇多啲書啊，去即係始終你創作你要吸收啊嘛，同埋你啲修辭啊、形容詞啊，你真係要習慣咗嗰種語言啊先有啊，咁係呢啲我覺得係創作最重要所製作是很重要的，但這個時勢呢實在不是只是製作可以贏到、嗯、我們一定有一個創意上面創作上面，所以在一個作文能力創作能力都在各方面提升到、嗯、 即是寫一篇比較動聽一點的文章，我們就是寫靚個字，永遠就不在那篇文章的 文章，是 其實現在我們香港的現成漫畫是很需要指導的，我只覺得 是 無論是個方向和個故事內容都， 但時間也太少了，即是到底是找的有腦的人先，還是訓練一些寫畫的人先呢？其實是我們的困局， 寫畫的人有啊，現在大很多啊，即是意思是 各式各樣可以不同的、就是、進步的，因為你譬如說你真的沒辦法了，你找個編劇，你就繼續這樣夾個編劇咯，即是製作很出色的有一類的漫畫前身，你說剛才志文說我的身體力行我用腦了，又是一種、啊、即是花龍電腦島的就是他，你有這樣有也有一種咁嘅類型嘅產生，哇！純創意嘅，即係我完全製作，即係零嘅，即係你而家都得，仲有平台啊嘛。 係係係。 其實等於以前我哋有黃山嗰啲，寄佢啲即係嗰啲嘅讀者天地啫嘛。係唔係咧？佢登㗎，有分有稿費，亦都係一個平台，亦都係佢展示嘅一個。不過而家就變咗，直情可能係擺上去一個故事性咁，更加挑戰性更加高，或者個創作力或者個創意上面更加要求得多。 梁哥咧嚇、啊，你係比較熱血啲 你有咩睇法呢？ 其實咁啦，我諗你話要做一樣嘢，其實你仲話講嗰啲劉雲去講啊，或者志文講嗰啲話，要有個腦啊，諸如此類，冇咗乜嘢欠佢乜，咁可能我哋即係問心一靜心來諗一諗，我哋都會諗到有啲乜嘢我哋係欠缺咗嘅。咁或者如果而家去做一啲唔知話補救會唔會又得罪咗人？咁但係如果係做一啲嘢話叫做咩咧？加強啦。improve 翻我哋個行業裏面冇嘅嘢，而家開始做，可能未必出年會見得到效果。咁我諗，我哋如果真係為呢、這個香港呢個獨有漫畫文化想延長佢嘅話，我覺得不如真係要大家俾一啲力落去，那個成果可能係喺遠啲嘅時候，或者未來五六年、七年、八年、十年之後先至見到個成果。咁就並唔係話我哋今日諗到乜，出年成果啊，應該可能係一個 long term 啊，係十年之後至見到成果。咁其實你睇好多都係啦，好多地方想改變一啲事情，你見到佢今日嘅成績，原來足球又係十幾年前已經係青訓㗎啦，原來呢扎僆仔今日至踢到成績。咁你哋啲人成日都話哇巴塞隆拿好波，其實巴塞隆拿嗰扎人喺2003年已經係攞世青杯㗎啦。咁其實好細青攞細青杯之前又要再訓練喎，咁其實任何一個成績可能係十幾廿年。咁如果我哋真係可以有啲嘢拋得開嘅話，真係為呢個文化想著力多少少，為佢未來可以再發光呢，今日都係俾啲力落去啦。咁但係成果未必兩三年見嘅。 咁你頭先所講嘅拋得開係具體啲係啲咩咧？拋得開 好現實係金錢，好現實係金錢。咁有一啲人去創作，即係正如你正話講話，網絡上面好多人去創作 cushion 未紅之前，咁其實真係要自己去做一啲嘢先啦，唔係話等天跌嚿金落嚟，哦，今日有嚿金，我畫啦。咁你真係付出要畫咗先，成果得唔得另一件事。咁當然啦，我又係好現實啦。咁又希望四方八面政府又支持下啦，咁會行得舒服啲。我肯行，我都希望有個鞋底厚少少啊。即係就係想咁樣 講得好好啊，咁啊，所以水兵今年搏老命自己投資一本畫集，其實都應該值得鼓勵啊，嚇。 其實我支持嘅，講真呢樣嘢真係支持嘅。 咁其實我哋都好想睇你嗰本畫集喎、 啊。我比較即係看顏少，唔係其實我真係 仲有半年啊， 仲我真係做緊嘅，我真係做緊、嗯，其實都好吃力㗎啦，三日做一張，三日做一張。咁但係我自己即係始終我又係嗰句啦，記得話曬，我都係又要翻轉頭，我真係好渺小。嗱，我係有我做，但係如果真係望成個行業咧，我又唔係希望個行業俾好多嘢我。咁但係我覺得真係好寶貴嘅一個文化，又唔係遺產，其實我覺得佢仲係活嘅。咁我覺得成日為計揾錢，真係冇以前啲錢嚟得咁易。咁但係如果我哋真係好好地栽種呢，其實棵嘢呢係會生到花生到果實出嚟。不過可能個形式有少少唔同，但係真係為咗長遠呢，我哋係開始要有啲改變啦。咁志文卿講嘅就話編劇啦，咁其實編劇都係人才嚟㗎喎。香港其實唔係缺乏呢啲人係有嘅，咁但係慢慢吸納啦。譬如你好似睇話電影金像獎，咁啊年輕導演你話麥希恩咁都後生啫嘛。咁佢加入曾志偉間公司，曾志偉都同佢講話：喂，冇錢喎，你願做就做。其實香港唔係冇人嘅，真係有人。我哋係俾多少少耐性嘅，當然係會唔自在嘅，因為當曾經試過揾錢好容易嘅日子，咁梗係哇乜嘢都話哇唔係話咁少錢，唔係話咁。我覺得係要有少少改變咯。嗱，都係問心一句，你哋仲有冇興趣做？想唔想做？唔想做，其實好簡單嘅啫，瞓喺度得㗎啦。咁如果想做，想做其實可以真係先計較少一啲先。咁而家譬如我自己年紀嚟講，我覺得我會係睇成個文化產業一路發展興唔興旺。例如好似我今日嚟馬 Sir 呢個畫展咁樣，其實我又懶懶閒嘅，有少少真係我嚟又得，唔嚟又得。但我覺得支持下啊嘛， 即大家俾啲力，可能我今日我都同我老婆講，其實阿馬 Sir 叫我嚟，冇咩，我求其一人肉報警版啦，企喺後面企啊咁樣。 都唔係啦， 其實我本住真係咁嘅心嚟，我又覺得啊幾高興啊，見下啲朋友啊咁樣。咁但係你唔好睇少啊，你又話唔嚟，佢又唔嚟，你話唔做，佢又唔做，啊我放假先，大家都話唔做，咁冇啦。我講咁耐都係覺得呢嚿嘢係好寶貴。錢對於香港嚟講，這個財富之都，大把有錢人掟一千幾啊萬幾啊億都唔係難事，但要培養一個文化呢，喂，真係一千幾啊億係唔得嘅，因為用咗無數嘅人，過去用咗幾十年，大家係有興趣坐呢條船去做呢個創作，當中唔係完全係錢嘅。大家回想翻以前開嘢一啲日子啊，大家共同進退一啲日子，係有好多美麗嘅回憶啊，同埋理想去做噶嘛。其實今日錢係點講係爭我啲，咁但係就睇你對呢樣嘢愛唔愛惜啦。如果你愛惜佢，我覺得冇乜問題啊，可以繼續做啊。 嗯，梁哥講得好好嚇，即係我哋希望愛惜我哋曾經入過呢一行啦嚇，亦都即係真係走過一。 我見好多國家真係好想做，尤其是東南亞國家，去發展呢方面咁嘅創意工業，係比歐洲或者美洲係慢嘅。的而且確，你老撾緬甸啊、柬埔寨，你講啲創意啊。是不是我真的覺得香港已經得天獨厚的了。 其實 Alan 可以分享，好像韓國對這個動即是漫畫的產業的支持好像比我們香港來得多。 很厲害 的那邊。是這個韓國我經常都拿它來給香港政府做一個參考。因為其實韓國是很複製又複製，它首先由 Game 開始。Game 開始就之前的 IT 之後轉 Game 之後就落這個電影，電影之後落電視，電視之後去動漫。其實不停在複製緊，複製緊一套模式，就是政府如何干預這些叫做本土的產業，怎樣插手，而且他們那個分工是很清楚的。以現在他們韓國那個所謂富川市專責是管動畫漫畫的發展，政府起了這個博物館，起了一個所謂的他養著一班有興趣的漫畫人，咁呢俾兩年機會佢哋喺一個好平嘅地方去畫漫畫做嘢。另外一邊嘅大樓呢就係拉嗰啲叫企業一定要 set 一個叫開發部喺嗰邊嚟。咁呢中間嗰度就係政府起嘅一個展覽室。咁即係話左中右有晒啦。咁呢就養兩年嗰啲叫漫畫人，唔該你定期要交嘢出嚟。俾呢邊嗰啲產業嗰啲編輯或者係嗰啲開發部人去睇，睇咗之後如果得嘅或者係覺得 OK， 即係要掟出市場實驗，有冇讀者，有冇市場，無論網上嘅或者係呢個印刷嘅，佢哋都試得嘅 OK， 唔該你讓翻位出嚟，跳落去市場，由呢個企業去幫你做嘢，騰翻位。如果唔得嘅，唔該你走，俾第二班再入，係咁樣做法，而且都做咗已經超過十年啦。已經超過十年，咁佢哋嗰個喺網路上面，我話特登舊年派咗 Stella 走去刺探呢個軍情， 犀利， 因為佢秘密講出嚟大家聽下。 佢哋舊年就係即係話開始吸納一啲叫世界級嘅，即係所謂喺世界各地抽一啲馬人嚟，擺喺佢哋嗰個地方，去同佢哋本土馬家做一啲叫做交流。咁我當時就好彩啦 ，Stella 去啦，住咗兩個月，咁就知道曬佢哋成個運作嘅模式。咁其實就係話佢哋可能嚟緊會繼續吸世界嘅一啲叫漫畫家去同佢哋去，因為佢哋知道自己養分其實係有限啊，佢哋需要外邊嘅一啲力咧嚟去衝擊。咁當然啦，佢哋而家係揾緊嘅都唔係話即係最 top 嗰啲啦。咁但係我覺得佢哋嗰個視野就係頭先梁講緊嗰樣嘢，其實佢哋唔係睇緊三年五年，佢睇緊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咁去做。咁香港政府必須要咁做。如果唔係咧，其實我哋點樣做都好啦，其實我哋會過，我哋會老，我哋會褪出去，但係褪咗出去冇人褪入嚟，咁點算咧？咁我覺得呢個就係最緊要嘅嘢。咁韓國我覺得真係做得相當唔錯， 好厲害啊！喺文化上面嗰個投資， 基本上喺十年即係文藝復興咁滯嗰只。 其實佢哋落力開始已經係講超過二十年，即係已經成個產業。嗱，譬如佢釜山就係專攻電影嘅，佢哋分工好清楚，呢個我覺得係佢哋好清楚。 即係而家日本漫佢啲韓國漫畫家啲咧，真係去到日本登陸咗嘅市場，有本叫做《最強不良傳說》，已經係去到 即係好犀利，一線喺日本嚟講都一線嘅馬卡級數。 我覺得佢持續咁做咧，一定可以好似三星咁啫嘛。即係話呢個模式，佢哋已經係其實由呢啲叫電子產品開始發展噶嘛。 我啲即係覺得係有啲又羨慕啦，又覺得有啲擔心，就係譬如韓國即係好勁啦。佢嗰個尤其個最近不良傳說，我睇到佢啲分鏡啊、格式，佢真係用到日本嗰套編輯裏邊嗰啲。因為我曾經同大家都好似講過，佢哋有一套嘅編輯分方式嘅。但係其他嘅我見到，譬如香港啦嚇。寫精裝嘅，或者有啲譬如台灣嘅，係真係冇用到，國內更加冇，完全冇。但係嗰個韓國人，我唔記得咩名，最近不能傳說嗰個，完全係真係用曬嗰套，非常之犀利。每一格，即係佢整重現咁嗰種嘅分鏡方式。 嗱，而家韓國之所以成功咧，我覺得頭先我同馬 Sir 傾嘅呢個位就話，韓國嘅執行力咧，而家係勝過日本，已經勝過日本。日本當年是一個很團結的社會，但是近這二十年呢，它是鬆散了、鬆散了，已經可能去回一個叫個人主義。但韓國現在的執行力仍然是很強，它們是差不多軍隊式的執行。中國大陸學緊韓國，但是很可惜中國大陸執行力很弱、所以它們現在即使是抄了它們的模式都好，但是執行不到，有很多動漫基地，有很多硬件東西，但是裡面是不知道怎麼做，很混亂。呢、這個係亦都係我睇到， 我覺得係即 係其實佢哋明白呢個所謂嘅創意產業必須係要發展起嚟，但係佢哋嘅執行力、佢哋對版權嘅概念、佢哋尊重各樣嘢咧都唔成熟，所以我都同意阿梁太所講嘅，五年到十年內中國好難輸出到一啲好強嘅文化產業出去，因為佢哋未有個意識喺度、即使有意識都可能要辛苦十年廿年先有機會。 係。 咁我哋香港漫畫有冇執行力咧？ 我唔係就係我覺得而家唔夠咯，或者 你講嗰樣嘢， 係啊， 執嘅能力 唔夠啊。你講嗰樣嘢，因為個大腦都冇出現到，點去執行啫？ 我覺得應該咁樣講啦，我哋冇一套制度去做執行力嚇，即係我哋都做出版，曾經試過做過啲雜感嘅《天下少年》咁樣啦嚇。咁其實嗰陣時我哋都試過，真係好辛苦咁去揾到漫畫家，跟住真係挨稿。我諗係呢個係應該係我哋冇執行力啦，同埋我哋冇條件啊。香港有一樣嘢，你大力啲鬧佢，佢聽日唔交稿咁，我揾咩去攝嗰啲？ 唔係，同埋我同你有個問題就係我哋要落台做啊嘛，我哋邊有咁多時間去純粹去行政咧？ 我覺得咁多出版社搞個精裝嘅漫畫咧，或者嗰種形式啊，即係連載形式嗰啲咧。譬如天下少年類似嗰啲咧，係爭一個人嘅，永遠都係一個創意編輯同雜誌編輯，係專業嘅，即係好似日本嗰只嚇，呢個係非常重要，因為冇理由個老闆去做嘅，同埋冇理由漫畫家去做嘅，佢係做唔到嘅，一定係佢哋先至係有個咁樣嘅執行力。 以前我覺得文化傳訊做到呢樣嘢， 有請一年，但係一年就 一年，佢曾經都百分百感覺都因為咁樣喺一個好強嘅執行力之下咧出現咗嚟嘅。 係一年， 係咪先？ 一年， 跟住往後佢哋內部嘅變化， 冇錯， 而唔能夠將呢樣嘢延伸落去。 係啊，其實 其他漫畫公司坦白講， 非常可惜， 好多嘅老闆都係畫公仔嘅，佢根本就自己畫緊嗰本暢銷漫畫，我就唔得閒走去講啊。呢個都係呢種人， 非常關鍵啊！ 我哋失敗於係呢度。 其實嗰年佢請翻嚟嗰啲真係非常。就一年一簽咗一年嘅 contract， 但係就跟住就係佢買傳訊裏邊，你知內部有個咩報紙嘅虧蝕啊，各樣咧就全部 cut 曬啲 budget， 跟住就完全冇曬啦，咁就真係非常可惜。嗰時真係有一扎嘅人真係想寫精裝，我知道，但係因為係冇編輯制，那個自己寫喎係死緊，因為百幾二百頁好似個作家咁啊，你冇一個執行嘅制度出嚟係好大鑊㗎。 我諗總結我哋今次唯一希望有新機嘅應該，我哋需要揾一個有執行。力嘅一啲公司編輯，因為咧係需要時間去歷練出嚟嘅，好似話志文頭先話佢可以用佢經驗去傳授下一代，其實呢一個就係已經係經過一段時間，佢已經歷練咗。其實好多編輯都係畫漫畫等等，係轉過嚟咁樣嚇。咁我諗往後。可能我都可以做到呢個角色喎，咁唔單止我啦，在座咁多位下，如果即係話當佢哋去到耐咗，佢哋擁有咗好多經驗，其實都係可以行呢一樣嘢，係咪真係有好嘅執行力就可以推動到本土漫畫呢？當然未夠啦，仲需要政府嘅支持，即係頭先南韓嗰、那個 因為而家我哋玩嗰個遊戲，即係整個遊戲係個局面太大了。 嗯， 即係譬如我哋要，譬如我哋除咗要管生產個內容，我哋仲要周邊產品，譬如可能接翻動畫嗰條線，嗰個遊戲太大了。 其實 唔係普通一兩個人做得到嘅事。 其實一個借鏡，譬如國內漫畫咧，即係好多而家真係其實好多漫畫家，亦都佢喺本土已經係走出名嘅喎。而家係佢成名嘅漫畫家，但係其實如果你睇下佢哋漫畫咧，去唔到咪日本市場或者世界市場係難嘅，因為咧我哋睇唔好難，好開心，好快睇曬落去。因為佢用咗佢自己嘅格式，好藝術家嘅格式去寫。 知道嘅， 呢個係 我哋明白。好啦，俾你講下嘢啦。 嚟到呢度啦，其實咧今日咧真係可以貫徹咗我哋成個漫不經心嗰個宗旨啊。其實咧，我可能好多人都唔知啊。其實漫不經心呢個節目咧，係想為各位留一啲聲音。 係第一日做嘅時候就想咁樣。 係啦，第一日嚟做呢個節目咧，想為各位漫畫家留一啲聲音俾。往後啦，後輩又好，想入呢行又好，或者已經做仲係喺度拼搏緊嘅同業都好啦，知道發生咩事，以後聽翻，未必一種教訓，係一個經歷。咁咧，今日真係真真正正咧，首尾呼應咧，真係做到呢一件事。而今日咧，亦都係我哋嚟到呢個階段啦，最後一集啦，咁第38集，兩輯加埋呢個今日第38集，亦都好多謝各位咧。參與到呢個城市啦，今日咧最緊要咧，我就喺度咧。首先恭祝馬Sir，希望佢展覽成功啦。另外咧就係 唔好 係各位嚟到呢度啦，希望咧動漫界直百尺光頭更進一步。咁亦都希望喺不久嘅將來，我哋再有機會同大家喺呢度漫不經心，好嗎？ 好。 各位听众，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Wacky 仙台嘅《漫不经心》，我系色无转， 我系黑鬼德， 啊，咪录紧人。 访问呢个嘉宾咧，就系肥良， 个兄弟， 以前旗下嘅一位极为出色嘅主笔，叫做点读啊？呢个字系咪叫郑建和啊？ 冇错。 好，我八月入行嘅， 边年八月先，大佬？ 1975年， 我啱啱辞咗个 20年啦。 我就1995， 梗系买中华英雄啦。 哦，有个个都咸湿中华英雄啊？ 唔系，有呢本嘢嘅咩？ 飛機之作 飛機之作嗱呢句呢就等下黑鬼大師解釋咩叫做飛機之作啦， 即係你有時呢搭下飛機嗰陣時你好無 聊，本係講純感覺多啲㗎，即係有啲人嘅繪本好仔細，但有啲人繪本可以好簡單，即係有時唔顧及個背景都可以，咁係感覺強啲。 勾頭王， 勾頭王，哦，多謝多謝師傅， 你唔知佢師承邊 個？同阿黃生，即係黃龍先生咧，佢將呢個漫畫嘅工序咧流水作業化，咁咧就將啲職位細分啦。有人係專勾頭嘅，有人專勾身嘅。 哦， 聽講話咧，你哋嘅天行社唔係咁掂嘅時候呢，就揾咗個風水佬嚟睇風水嘅。聽講話呢單嘢你都使咗唔少錢喎。李宗亨， 其實我就係好中意呢個題材嘅美少女漫畫家，因為我本身又中意美少女嘅。 我知道， 今日依然主持。有我色无专， 有我专无色。 星期五晚8点，黑鬼德色无专，马荣成漫不经心。